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，我宁愿我搬，啲猫留低陪你。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，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。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不要哭， 宿命一样，他喜欢过女仔都喜欢养猫，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他。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。 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抽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注定似过路人，陌生。你怎么守阵？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。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，是我专登反应慢。明明为时甚晚，牌一早该要摊，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，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。 久而久之，他将所有的爱分晒给每一只猫，已经没有多余时间喜欢其他人，他亦都变成一个猫痴。 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。对不起，自动分手错愕的你，怕会伤感。盲目的我，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伸手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争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接吻？注定似过路人，陌生。你怎么守阵？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、锡我、照顾我，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，等佢高兴，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，有勇气重新开始，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。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。